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哇哒哇哒哇我哒。 北上频道，咁啊，先澄清一件事先。上个礼拜咧，冇咗个音乐咧，系纯粹巧合嚟嘅，即系有人喺讨论。 我唔记得咗咩？ 有人喺讨论区话我哋因为选举咧就唔敢播，其实 黐线啊！ 我哋两条友咧系冇乜嘢唔够胆。但系咧上个礼拜只巧合嚟， 一个刁民又加一个选择，有咩唔够胆做咧？ 即系无论你接受好唔接受好，我哋你当系一个借口，但系真系唔记得咗。 我加翻上去啦，加翻上去 啦，系啦，吓咁就今日翻嚟咯，咁就未讲我哋今日主题之前咧，可以又跟进翻样嘢啊。呢个终于呢个两铁合并减价啦， 减价 嘅价，可能佢即系政府都有听我哋嘅节目嘅。 喂，真系悭翻，好似悭好多。 系啊，悭就悭咗。 我哋如果长程嘅，起码悭成两成。 但系都要少屌佢一下啦，即系 点少屌 佢？即系我觉得就程序太过繁复咯，即系哇揸住成本简介咧，你要即系真系要咪一轮，跟住系乜铁转乜铁啊？ 喂，咁平咗就得噶咯。喂， 咁系，咁但系 我有时同啲网友去唔系网友啲朋友又好，网友好啦，咁北上去玩啦，咁咧每次咧有个网友咧就好中喺上水嗰度转车嘅，吓，即系落个车度转车。 系啊，系啊，系啊，嗱呀。 我就不嬲都唔會啊，即係一路直去直去啦，當然係平少少囉，我覺得如果我連呢個轉車呢個步驟我都冇嘅，咁所以呢其實佢平咗少少，平咗兩成俾我，喂多謝曬。 係啊，以前就你講嗰個就好多人都知道嘅，就係你坐車坐到去上水。 上水或者粉嶺。 跟上水或者粉嶺，跟住就出閘。 係啦。 出閘再入返閘就會平咗幾多咁樣。 咁平四蚊定幾多 蚊。係啦係啦，即係我就唔知即係呢啲婆乸數啦，但係總之就有多人都會咁樣做。 好多人都會咁做。 係啊，咁就anyway 都係一件好事啦，即係而家減咗好多啦，咁但係即係奉勸嘅一句就即係希望造福大家呢，就譬如話啲短途車你都減下， 都減下 少少，同埋即係唔好咁 Q 煩啦，又話乜鐵轉乜鐵， 仲有學生票嗰度 八達通咁，即係 九港嗰邊學生票嗰度應該都有學生票啦，九港冇學生票嘛， 即係太多限制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應該要學就學大陸嘅學阿爺嘅， 係啦， 好啲。 最緊要咧去羅湖咧就平翻少少，大家就著數。 係啊， 珍重香港兩地。 喂，我哋好似冇乜受惠嘅，即係如果你去， 冇啊，冇受惠， 好似冇嘅。 咁你而家你真係想平，你真係焗住要喺呢個上水轉攞落車咯。 即係仍然都係咁樣。 仍然都係咁樣。 係啦，係啦。 但我咁講，我都唔會。咁另外一樣嘅希望呢個 邊度會啊？去到上水船仲瞓緊覺嘅，我哋通常。 我都係，如果有位坐嘅話。咁都希望24小時巴士嗰度咧都減啲咯，都幾貴啊四廿蚊。 唔係，其實我哋成日講，我哋講個道理就係話，只要你兩鐵肯帶頭，即係減價嘅，你周邊咧嗰個路程嘅其他相關嘅交通工具咧，就通常都會跟住減嘅。 希望啦， 因為你有競爭性啊嘛。 唔係24小時嗰度咧。如果你話過咗11點應該唔減㗎啦，咁都情有可原，你讀試咗㗎嘛，而家俾人壟斷咗㗎嘛， 而家鍾意仲要加貴啲㗎喎。 貴啲呀，係呀，貴啲，貴五蚊㗎嘛。貴五蚊㗎嘛。咁如果平時同呢個九廣鐵路鬥嗰啲時候呢，咪平啲囉咁樣啊。 係呀。 星期六日上去呀，都方便啲呀。 唔係，我相信如果即係鐵路減嘅時候呢，巴士就會跟住減嘅。 唉，好難講㗎。 好難講啊。 即係你而家諗住加啦，巴士黐線㗎大佬。係咪先。好啦。我想跟進返上次你哋嗰、那個咩地下前裝嗰度呢，即係我自我說藏，所以冇講，我記得口樣樣想講。 係。 即係我想跟正返囉，其實你就算你要做咩嘢動作都好呢，就算你而家你係咁樣打，就算繼續啦，而家溫家寶話 而家冇事啦。 冇事啦。就算你繼續做呢樣嘢呢，你都打壓唔到地下前裝。因為你只要更加令到地下錢莊呢更加繁榮㗎啫。 嗯。 因為可能佢賺更加多錢㗎啫。 我同你嘅觀點係一樣。 係囉。 係上個禮拜都講咗。 係囉。即係某樣就要講。 即係其實嗰個啲錢流嚟香港嘅渠道實在太多。 太多啦。 即係你係冇辦法打壓得到。 係囉。 唔系咁，而且因为佢哋更加要冒险嘅话，佢更加会收更加多嘅手续费啦，吓、啊，更加手续费佢咪赚钱更加多咯。一赚钱多，佢咪更加多人会铤而走险咯。真系噶，呢啲系本末倒置嘅行为嚟噶。咁啊，而家温家宝呢、這个而家呢一招就我觉得啊 OK 咯。 唔系，即系话温总嘅意思，其实即系佢你知佢讲嘢斯文淡定，慢吞吞咁。其实佢讲嗰个就好简单嘅，一个道理就系、是，即系佢就话俾你大陆嗰啲银行听，你咁样一日限制人哋攞几多钱 ，close 咁几个即系提款机啲 counter、嗯。其实系戆捻鸠嘅，其实就系咁样嘅解法，因为你对嗰件事根本系冇乜大，即系冇乜大帮助噶嘛。咁你变咗只系即系令到真系有需要要成日要提款嘅人 唔方便， 即系更加唔方便。 即系你会唔会唔方便咯？ 吓 吓， 梗唔方便咯，好多人都唔方便啦。即系你我咪话我呢个礼拜冇上到去啦。即系上个礼拜嘅时候，我咪试过咯，就喺深圳，譬如话排队攞钱嘅时候，喂，我都放弃啦。即系好费事排啊！即系个身仲有少少钱就使埋算。 即系有一日咧，同个网友又翻大陆玩啦。咁夜晚揿机咧，喂佢即系夜晚嗰日星期几？星期六嘅凌晨，即系星期日吓嘅凌晨啦吓，就真系行好多间都揿唔到机， 因为冇钱， 因为冇钱 系啊。如果假期嘅时候就仲更加啦，即系如果夜晚，同埋你譬如平时嘅时候，你就算有钱，即系个提款机有钱都麻烦，就是、因为你每个人即系好多人排队嘅时候，你知喺大陆攞钱啲人系揿几次噶嘛？因为你知道100蚊100蚊咁出咧， 出成千年， 揿6000蚊，你已经起码揿2-3次，咁、你变咗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嗰啲柜员机，你仲删咁几部嘅，咁真系好 Q 麻烦。 咁即系。你谂住整个自动银行都系方便下啫， 系啊， 完全方便咯。 系啊，咁即系而家就叫做睇下佢个情况会系点啦。即系而家叫做就即系撤销翻嗰个每日限制攞钱嗰、那个咁睇下。 但系听讲话，如果系攞得多嘅话咧， 都会咩噶嘛？ 都要你要走去银行同佢倾噶。 哦，咁呢个就其实佢有冇 announce 都系咁样。你有时如果大额提款嘅时候喺大陆都总系唔方便。即系譬如话好多时候啲公司咧，如果佢系。即系要攞现金攞100几-10万咁样咧，通常都系第一你可能有熟人喺银行啦，先打个电话去知会声啦，咁或者即系譬如早一日啊两日通知啊嗰啲，其实以前都有， 不嬲都有嘅， 不嬲都系咁噶啦。即系你呢啲预咗，你嗰个服务唔会话好似香港咁 flexible 噶嘛，系啊。 好啦，讲咗咁耐回顾啊 ，cut 你 cut 啦 啊， 讲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啊， 系 主题系咩啊？你度个。 主题啊，男女有别啦， 男女有别系中国男女有别， 系啦系啦，即系我哋今日就尝试下，因为其实好多时都见到讨论区成日有啲人会讨论，即系譬如话香港啊同大陆 咩港女啊、 港女啊、 灿妹啊咁样， 系啦，而家都冇人叫灿妹噶啦， 灿妹而家嘅都系形容港女啫， 即系我系啊，因为港灿，咁系啦，即系我哋就今日试下尝试下啦，即系从几方面去睇下，即系。大陸嘅其實唔係一定講女仔嘅，我覺得係 男仔都可以 講男女女啦，即係講下譬如大陸，其實而家譬如香港嘅呢一代嘅男同女啊，同即係大陸嘅有啲咩分別啊？ 或者我可以講下每一個省咧個男女有咩分別啦、 啊？ 我最想講就是上海啊， 點解咧？ 因為我哋個朋友 at 咧中曬招咁啊！ 哇！屌你又出賣佢，你又出賣佢，係啊！咁啊哇！我都唔知從邊方面講。 講上海女仔先，乜嘢都唔好講啊！講 上海女仔其實講好多次啦、啊，即係我成日都奉勸就係話，尤其是好似 at 呢挺咁樣咧， 斯斯文文乖。乖仔咯， 即系呢啲佢又唔系叫电车男， 唔系电车男，即系好醒嘅 吓。但系即系林林善善啦， 喺个样已经好恰噶啦 吓，冇乜出嚟，好似冇乜出嚟蒲咁样嗰啲咧。咁如果你识一个上海女仔， 大镬 就真系大乜镬咯。即系识嗰阵时就好好嘅 啊， 但系即系如果你真系埋咗堆啦，落咗搭啦。咁嗰阵时就后患无穷， 因为咧上海嘅女仔咧，即系开头都好温柔喎，而且佢 非常 温柔喎，讲嘢又嗲喎，大佬，真系系好多男人顶唔顺嘅， 好 即系唔系好似我同阿杰斯咁多经验嗰啲咧，通常都顶唔顺嘅话，即系咧， 我哋都有时都顶唔顺噶，即系譬如你话我都试过同上海妹啊，咁、但系即系你又会有个心挂住佢嘅，佢会总会有啲嘢令到你咧，有啲嘢系 挂住， 戚戚烟嘅， 戚戚烟嘅，吓咁、啊、但系一定要理智咯，即系因为一上咗身咧就 一黐埋咗就 系咯， 非常之大 手。首先你嘅荷包就首先已经失去咗自由先咯， 直头上海青岛。元因为苏州元应该差唔多大噶嘛，嗰度系青岛啊，咁一大噶嘛。哇，嗰度都嚟咗消费啊，真系。我曾经有个女网友咧，青岛嚟香港，买一只唔知乜嘢牌子嘅表，都共咗8000蚊、嗯。我完全唔知咩牌子嚟 嘅， 系啊，即系佢消费好强劲嘅，即系好肯使钱。走去苏豪买香水，买 Chanel 啊，买 Gucci 啊，佢哋全部都系。 哦，咁如果你 都喺荷包攞 嚟得香港嗰啲咧，就首先佢一定有備而嚟先啦。咁、其實我又唔覺得係淨係青島上海嘅，即係你全中國就算各省各即係各省各地方嗰啲人嚟得香港嗰啲咧，即係尤其是係有心 shopping 嗰啲咧，都好犀利噶。 唔係啊，佢同我講唔係 shopping 嘅，佢就嚟香港係行下啫。原來行咧就係銅鑼灣啊，哇，旺角都唔行。 係。 即係佢哋咧，嗰對名牌嗰種愛好咧，即係外國名牌嗰種愛好。 如果你有機會，你走上去，即係我就成日，譬如話，因為成日接客啦，我都成日接客嘅。咁啊，成日啲客嚟到香港咧，就我有啲大陸嘅好有錢嘅人啦。咁佢嚟到香港，通常譬如話住呢、這個金鐘、Marriott 啊、Shangri-La 嗰啲咁樣，你有機會去嗰啲酒店咧，你就睇到咧。嗰度嗰啲住喺嗰度嗰啲大陸人咧，嗰啲譬如五點零六點啊，或者夜少少嘅時間咧，你會見到啲嗰啲女士們翻嚟啦，行完街翻嚟，乜一抽二輪，係有個 bell boy 揾架車就幫佢推佢嗰日嗰啲戰利品，嗰啲戰利品係高過人嘅，全部咧就係、是。Chanel、 Gucci 啊， 紙袋，即係再搭個 Gucci，Gucci 再搭個 Terry Mogare， 再搭個 LV 咁樣一路搭到咧，嗰、那個 bell boy 都望唔到前面嗰條路啊！咁你話幾誇張啊？ 即係我嚟嗰啲就唔係太有錢，因為佢住喺灣仔啲酒店嗰度，嗰啲就係200-300蚊至500蚊一晚到啦，嗰啲酒店我唔知幾錢咧，其實啦，冇問佢嚇。咁佢又跟嗰啲公司咩每年啊，唔知有咩次旅行啲人嚟香港，哇！佢人工真唔係好高喎，就佢話我係5000蚊都唔夠嘅 嚇， 一個月，即係因為佢都算經理級噶啦，話聲啦，5000蚊一個月都唔夠。哇！佢嗰個消費真係，你係做乜嘢可以揾到咁多錢？ 你估唔到嘅， 你真係估唔到， 估唔到嘅。我喺上海其實好多呢啲嘅，即係譬如我曾經以前喺呢度都講過，就係、是、我有個朋友咧，即係佢可以成日經常托人喺香港買。即係買化妝品啊，買手袋啊，買手機啊咁樣。譬如話7000-8000蚊個 LV 袋咧，即係可以眼都唔眨，面不改容就買。但係佢月入咧，只係即係頂籠3000-4000蚊。 3000-4000蚊係咯， 嚇！咁但係你真係唔知道佢係點嚟嘅啲錢。咁即係譬如話，約略知道就係、是、啊，有時屈男朋友啦，因為有翻幾分知識啦。咁同埋就係、是、即係譬如話仲有就係、是。有冇第二啲副業唔知道啦， 係啦， 即係其實喺上海就好多好多女仔有呢啲嘢嘅，咁就總之就大家各出其謀啦、 啊。上海女仔我哋識講啊，咁識嘅啦，有一樣我唔識講啊，上海男仔啊咁樣，咁又點咧？ 上海男仔就似阿 Ed 嗰只咯，嚇、 啊， 咁即係比較暗春啲咯，嚇、啊，即係其實温柔大方體貼嘅，即係又係我都喺度講過好多次就係、是，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即係。香港女仔其實係 好好 值得，好適宜去 嫁 去 嫁去上海男仔 嘅。係啊，即係其實我就唔，我身邊就唔係話有朋友就未，我就冇乜朋友試過嫁過去上海。咁、但係我就有個外甥女就嫁去北京。咁其實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係譬如話，即係我覺得今即係可以講一下，就係譬如話。即係兩地通婚嗰樣嘢啦，即係其實呢樣嘢係一個趨勢嚟嘅。即係我覺得就係、是、慢慢就會越嚟越多大陸人娶香港老婆啊，或者香港女仔就會嫁上去嚇。咁、就即係我有個外甥女咧，就22-23歲到，咁、就讀完書讀法律嘅。咁讀完法律咧，跟住然之後咧就喺港大畢業完，跟住然之後咧就再嘥咗幾年就讀呢個大陸。即係讀 China Law 嘅，咁然之後就上咗北京讀，讀完之後佢就冇翻嚟啦。喺嗰邊咧就識咗個 男仔 就喺清華就做研究生嘅，畢咗業之後而家做前研究生，即係而家佢個老公啦。咁跟住咧就 佢亦都喺间外资公司就做法律顾问。咁点解唔返嚟呢？其实因为两个佢而家两公婆夹埋呢，其实喺上面就搵大约系估计啦，大约系五六万。 哇，梗唔返嚟囉。 咁你諗系啦，你都话啦，即系你諗下，如果喺大陆搵五六万蚊，咁佢百零万，早几年就喺海淀区嗰度呢买层楼。咁差唔多豪宅咁样，咁然之后有部车，咁其实整个生活呢就差唔多已经系即系好中产。咁同埋就系个压力系冇咁大囉，即系同喺香港所有成即系每日嘅生活节奏啊，或者嗰个生活嘅压力啊，所有嘢都唔系即系完全系差唔多冇。咁所以就佢哋就好开心，即系同埋好觉得好写意囉，即係喺北京生活。 好啦，咁样其实北京嘅男子有咩好处呢？即係除咗因为话晒都系首都嚟㗎呢度。 北京人呢就 不如我讲先啦。我成日觉得北京嘅男男女女呢都系觉得自己系即係好醒㗎，唔知点解觉得我哋喺首都，咁佢睇落去呢，甚至系深圳啊香港啊都好似系低佢一个级数咁样。系咪呢？ 我又唔係太同意喎。 因為曾經有一次呢，我喺因為我喺大陸玩啦，咁我點都唔多唔少都識啲官員啦，咁樣咁佢唔知咩鎮長啊，咁其實有一個就嚟咗深圳玩，咁唔知點解。 但係邊度嚟㗎？ 北京。 喺北京嚟。 嘩，真係嗰種高傲嘅性格呢，真係令人真係頂唔順㗎喎。咁你知啦，嗰時又唔係話嗰头好耐以前㗎啦，嗰头啱啱八几年嗰头呢，我真係见到真係顶唔顺㗎喎。 我諗一个人啦，就未必会系嘅，即係或者可能就又睇下你嗰个人嘅历练啦，即係年纪有几大啦。譬如话你而家其实北京我觉得冇乜特别嘅，即係譬如话而家北京嘅年轻人其实一般嚟讲就都系其实比较亲切啲嘅。就冇话即係上海就嗰个特点就好明显啦，即係就比较好油㗎，即係我唔知點講，但係北京嗰啲呢就比較剛烈少少，有少少傻頭傻腦咁樣嘅。咁但係係好唔係即係好直率嘅，比較直率嘅。同埋即係譬如話我就覺得比較親切啲嘅。就所以就冇我就冇話我即係我冇你嗰個感覺，就話譬如話睇唔起人啦。 因為近呢十年我就冇接觸過北京人啦，除咗網友之外啦，即係喺大陸識嗰啲網友之外啦，因為啲網友都係喺個 QQ 度傾偈嘅啫。但係嗰陣時候八幾年呢，即係我結婚嗰時候啦，咁樣就試過係見過一啲北京嗰啲幹部級嗰啲，我真係非常之頂唔順。 是 咁就 OK 啦， 咁係 你講呢，你 咁同埋即係你如果你話講中國嘅男女呢，即係你亦都唔可以忽略一點，就係有一點一定不可不提嘅，就係話而家嗰個即係男女嘅比例即係失衡得好犀利，即係譬如話而家最新嘅統計就大約係個比例係122.幾嘅。咁點解呢？即係譬如話係每100個 男仔 女仔就会等于唔系每122个男仔就先会 有100个女仔。 100个女仔。即系大约平均就系话每一个女仔就对22个男仔咯。 唔系一个女仔对 2.2 个 ,0.2 个 ,0.2 个 ,0.2 个。你諗系咪 ?100 个男仔对110。 唔系一个女仔对22个男仔啊。 唔系夸张咗，你数据唔啱。 122点几啊。 100个女仔系对付120几个男仔。即系一个男仔对付 1.2 个女仔。 系啊，总之100就比122啦。 系啦。 100比122。 即系一个女仔要对付 1.2 个男仔。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嗱呢样就啱啦，因为我喺我 AdHK 个网页度呢，有个网友就话呢，其实唔系。原来呢有啲农村嗰啲呢就唔报户口，即系啲生出嚟个女就唔报户口。咁個某程度呢，唔報户口嘅隱形人口呢，即係盲流人口呢，就會比其實可能係比男性更多。原來有啲冇户口嘅女仔會多過有户口嘅男仔。咁就即係證明可能到時都可能巴倫時返㗎。 但係 即係而家我哋講嘅官方數據㗎嘛，有啲隱藏數據呢，因為我都 我但系我咁睇， 嗱我上次博， 我覺得喺農村嗰個比例可能仲更加高，即系你諗下，一般即系農村嘅家庭就要仔唔要女噶嘛。 所以咪男仔嗰啲咪報户口囉，女仔嗰啲咪唔報户口囉。因為我就質疑嗰個網友講嘅，收尾佢答我呢，我就服咗啦，我服咗佢啦。咁我就話喂，你要攞準生紙㗎，你都明㗎啦。 你知道係。 咁你點攞準生紙呢？咁嗰個網友就答返啦，佢就話喺農村呢係唔需要點攞㗎呀，到時都係搵個執呀執㗎咋嘛。咁證明如果譬如生咗女， 係啊，仲有好多個案 㗎，我咪唔報户口囉， 係啊， 生咗仔我咪報户口囉，喺農村可以咪生兩個，咁譬如我生兩個四個女仔唔報嘅，生兩個男仔報嘅，咁可能女性農村嘅女性會多個女性嘅比例會多咗㗎喎，咁如果農村女仔肯落嚟城市，咁咪巴倫時返囉，因為城市嘅石林山㗎嘛。 唔係，但係的而且確就係你而家見到有喺中國嘅幾個城市嗰、那個即係嗰個 男嘅比例。 男嘅比例係即係譬如男仔適婚年齡呢係零舍男搵婆 㗎。就因為農村嗰啲隱形人口咪出嚟囉。 啊、 我會覺得係囉，因為嗰個網友講佢都係短短幾句啫，咁我就我成套嘢明曬。 啊、 即係要睇時間囉，咁我覺得如果大陸呢真係仲係男女比例咁失衡呢，咁佢將來呢就自然啲隱形人口會開放。隱形人口開放呢個比例會平衡返呢，可能都係1比1或者可能都係少少。 我覺得未必會可以有好顯著嘅幫助，因為呢你要知道呢，就係呢有好多時呢，即係喺大陸嘅城市呢，譬如啲大陸人呢，佢哋搵老婆呢就未必，佢哋有時會係好，譬如特別喺上海啊，你叫佢揾佢，你叫佢揾個外省人做老婆咧，佢未必制嘅，佢屋企都未必制嘅。 但係到你冇老婆嗰時候，你就乜都制噶啦，係咪先？ 係， 我唔會講即係咁眼前嘅嘢嘅，即係到個男仔40歲，可能即係連拖都未拍過嘅，隱形人口啦，儲備翻嚟，跟住咪落籍囉， 咪所以而家有好多譬如話雙體呀嗰啲嘢啦，即係好多好多地方，你有冇見過雙體呀？ 講起雙體，我就成日有啲我喺衛東認識啲好多朋友㗎嘛，嗰啲 uncle 啦，咁都係啲幹部嚟 嘅， 成日話你成日過嚟衛東呀、啊、牛我係咪過嚟想識女仔呀、啊、我介紹喎、啊、喂日次即係我上出去次次都唔係次次大部分都有啲 uncle 同我講話喂介紹個女仔你識啊，好好㗎，好乖㗎，好斯文㗎，實在我站到天上有地下毛㗎。 喂，因為真係喺深圳二線呢，就好多人成日都幫啲女仔搵老公。 係咪唔知點解呢？ 我最近有個個案都幾有趣㗎、啊、我就喺即係某間又係某間卡拉 OK 啦，咁即係啲成日去呢，咁同嗰班即係同某一組嘅女成日就熟咗啦。咁佢哋係四川妹嚟嘅，咁成班都係四川妹嚟嘅，就十個八個度，咁其中有一個呢就成鬼日都相睇㗎喎，咁佢係喺你知佢喺東，咁佢哋住晒東莞㗎嘛，嘩佢哋好 high tech 㗎喎，就係用呢、這個QQ、就用視像去相睇㗎、就首先呢就係屋企喺四川佢即係屋鄉下佢屋企呢就幫佢搭好晒路啦，咁、然之後就搵好咗個男仔，咁然之後個男仔同之後呢大家就約定某時某日，咁跟住然之後呢就上 QQ。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呢佢 call 埋我哋上即係上去屋企，咁跟住之後成班人一齊喺度睇男仔，咁跟住然之後睇完啦睇幾個嗰次，咁然之後跟住呢就睇啱咗一個，咁嗰個呢就隔咗一個禮拜到佢就喺四川 飛嚟， 就坐車嚟啦，坐車嚟，咁然之後呢就同佢即係見面，咁然之後亦都同我哋一齊我哋都有份一齊玩嘅，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好得意一樣嘢，我覺得好得意，就係個男仔係唔介意佢知道佢係喺卡拉 OK 度做小姐嘅。咁、然之後我哋仲有一晚仲黐癲到呢，我哋走即係帶埋佢一齊走去 卡拉 OK， 走去卡拉 OK， 走去嗰度玩。 即係講四川呢，呢、這個就係我五年前嘅經驗啦。咁唔係嚟自我㗎，咁我有個朋友咁香港人嚟嘅，喺大陸結咗婚，咁佢喺四川呢就去旅遊咁之如此類囉，我唔知係咩嚟㗎，咁上下啦，定係辦貨啦，我唔知啦。咁去四川，咁坐咗一間茶樓嗰度啫。咁跟住呢有個老坑 吓， 四川人嚟嘅，咁咧就走去同嗰、那个我嗰个香港朋友讲，佢话 吓， 我有个女啊，你可唔可以带佢嚟深圳啊咁样、啊，或者带佢香港啊咁样，你请带咧，咁样呢、這个女仔交俾你噶，咁样都有、啊， 有好多噶，我成日以前喺布吉咧，我就成日都见到布吉又有好多噶，啲茶餐厅经常就有香港人喺度相睇嘅，即系。搵大陆女仔。 唔係我意思係坐低咗。譬如咩我同你有一日走去四川啊搵酒楼坐低咗。有个三唔識七嘅老坑或者三唔識嘅師奶仔嚟講。欸我有个女啊想過嚟深圳啊咁樣。譬如你做嗰有間廠添啊，或者你深圳人都好啦。你可唔可以帶佢落嚟啊，交俾你啊，交俾你喎、啊。 嗯。 即係我如果交俾我呢，俾我呢個諗法呢就寫。 你唔好話四川，我喺上海以前都有。啊、即系就系、不过系识嘅，即系识有一啲女仔嘅朋友啦，咁嘅冇乜嘢嘅，即系冇乜，即系普，即系普通朋友。咁啊即系见到佢咧，见到佢阿妈，有一次见到佢阿妈嘅时候咧，咁佢阿妈上海人嚟嘅，咁佢就好认真同我讲嘅，喂，帮我手啊，帮我搵个香港男仔啊，跟住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嫁咗佢咯，即系佢哋你知，通常佢哋都好向往，即系落嚟香港，不过其实通常就系话嫁得落嚟香港就其实就好大 好坎坷啊， 好坎坷啊，系啊，即系嫁到落嚟就会知道啦。 OK， 系啊， 好啦， 下一次翻嚟先再继续讲。